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莫陵春》。《莫陵春》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清代的吴伟业。吴伟业是清朝初年的诗人、戏曲作家，他的诗文名噪一时，剧作有传奇《莫陵春》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两种，《莫陵春》是他的代表作品。《莫陵春》一名双影记，作者假借南唐一事的故事，以亡国君臣的儿女情事纠葛贯穿全剧，以此隐喻作者思念故国的情怀。剧中斩娘离魂的情节充满荒诞和浪漫的意味，全剧均为虚构的故事，剧中出现的李煜、徐氏等真实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故事经历等史实中并无依据。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莫陵春》，改写戴深，演播张桂兰、刘安泰。 暮春时节，江南烟柳满目青翠。南唐林淮将军黄济内府，奴仆丫鬟来往穿梭，一片忙碌气氛。几个月前，黄将军的夫人喜降千金，圣上李后主协同宠妃黄宝仪要御驾亲临皇府探望千金。黄宝仪又是黄将军的胞妹，此番能够半驾归行，亲人相见更是喜上加喜。此时全府上下万事皆备，喜气洋洋，恭候圣驾和娘娘的到来。眼看时辰已到，笙箫管笛齐鸣，远处望去，红黄旌旗摇动，銮驾仪仗杏林皇府。南唐后主李煜与皇娘娘在众人的搀扶之下缓步走下銮舆，簇拥着向内厅而去。宴席之上，黄将军和夫人将小女儿抱了出来，跪请后主和娘娘赐名。李后主欣喜地将婴儿抱在怀中，面带笑容地望着女孩说： 自古天子嫁女，待你女儿长成之后，一定要我来为她择婿完婚。 说完此话，李煜便命宴席之上陪饮的徐铉学士赋诗记事，将今日盛况和善行记录在案。 皇娘娘喜笑颜开地说： 此女就叫展娘吧。 光阴荏苒，16年过去了，展娘已长成婀娜的少女，然而南唐故国已不复存在，天子李煜与皇娘娘也已殉国，黄老将军年逾花甲，每当忆起往事，常常涕泪交流。昨夜在睡梦恍惚之间，又见到李后主容光焕发地携皇娘娘款款走来，皇娘娘怜爱地抚摸着展娘的手，对黄济说道： 兄长，我欲替长儿择婿， 只是因缘未合，尚需一载。你老人家听我主张，万万不可将长儿妄许他人。 黄继惊醒过来，心神不适，便将此梦说与夫人，不知主何吉凶啊。夫人说， 娘娘是长儿的亲姑母，又是极爱长儿的，她在梦中驾鹤还归，这乃是一大喜讯呐。 说罢便将一面仪冠宝镜拿了出来，又说， 这仪冠宝镜本为宝仪姑娘所赐，我珍藏她16载，今后该交长儿掌管了。黄继忙说， 我书架上的中王墨迹两卷也教孩儿朝夕临摹吧。 于是他们将中王法帖和宝镜都交于展娘了。又是暮春时节，晨光明媚，展娘见红桃嫩柳抚映青池，对此美景不禁感伤起来。悲女鸟烟连忙劝说，又把老妇人赋予的仪冠宝镜取来，让展娘赏玩。展娘揽镜一照，见自己美貌绝伦，又想起自己却是深闺独处，形单影只，心中便掠过阵阵忧郁。忽然听得鸟烟说，昨日有个英俊少年，名叫徐师郎，到府上来向老爷借法帖墨迹。这法帖墨迹都是小姐保管的东西，偏偏老爷不在家，那少年便去了。展娘听了鸟烟的话以后，陷入沉思之中。 那名叫徐师郎的英俊少年，本名为徐氏，就是16年前在皇府宴席上为李后主赋诗记事的徐铉学士之子。前几天他向黄继将军借去了敬堂小楷，观赏临摹，竟然废寝忘食，爱不释手，所以又来借法帖玩赏，偏不凑巧黄将军不在府上，只好扫兴回家。 正在行走，忽然听后面有人叫他，原来是同窗学友蔡由，多日未见，自然欣喜不尽。蔡由平时也很喜爱书法和古玩，与徐氏很是说得来，于是就到徐氏家中小坐。徐氏说， 我去皇府欲借法帖，不巧黄将军不在家中，幸好遇见贤弟，可解寂寥。 蔡由说， 哦，闻听人言，皇府的法帖乃稀世之宝，满说黄将军不在，即使在府，恐也难借与仁兄啊。 徐氏想了一下说， 可否以重金买得？ 蔡由说， 那要看仁兄出价多少了。 徐氏叹了口气说， 唉，自从家父去世，家道中落，产业飘零，哪里有重金可出呢？ 蔡由点头称是。徐氏仍不甘心，便问蔡由， 我家现有闲置书房数间，名为仪冠阁，可知200余斤，能否抵得法帖？ 蔡由想了想说， 那法帖本为稀世之宝，200余斤恐难买下，必得再有千金古玩方可抵价。 徐氏想起先父徐铉曾将祖传家宝 于天白玉杯留给了他，价值千金。可是怎能舍得将它拿出呢？又一想，那法帖后面的标题还是先父的手笔，无论如何还是要把这稀世珍宝和先父的墨迹弄到手。何况他就要离别家乡去远游客地，所以就割舍了于天白玉杯和衣冠阁楼房，托蔡游到皇府将稀世法帖换来，随身珍藏，远去洛阳了。 衣冠阁过到皇府之后，黄将军便将展娘移居到衣冠阁中居住。展娘见这屋廊之上壁柱之间提留的俱是诗词佳句、妙楷名篇，不禁凝神揣测。他想，此方主人必为高雅人士，文才不凡。况且他为了收集稀世书帖，竟然舍弃家产到客乡异地去远游，定是胸怀大志、奋发有为之人。 悲尼鸟烟说， 那白玉杯听说也是稀罕之物，小姐何不取来饮一杯，尝尝到底有何不同？于是展娘便让鸟烟取来白玉杯，观赏片刻，亲手将红梁美酒泻入杯中，蓦地白玉杯变成了海棠红色。再往杯里一看，竟然映出一个英俊男儿的面影，若隐若现，使得展娘又惊又喜，一马心猿。 真尚书之子真奇，仰仗父辈的势力，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加上他横行霸道，欺压邻里，人们见他都避而远之，当面惹不起他，背后便偷偷地骂他出气。一天他觉得心情烦闷，便命小厮阿济去找来前朝宫廷乐师曹善才为他弹奏琵琶，作乐寻欢。乐棚就搭在皇府对面的小河桥头，约来几个狐朋狗友饮酒听唱。 曹善才技法高超，弹奏精妙，轻轻拨动弦丝，奏起了前朝李后主爱听的乐曲，唱起往事，怀忆故国之旧情。一曲弹罢，又将李后主所填的《虞美人》《山花子》两套词曲连缀弹唱，幽夜婉转，激愤忧伤，既深情于弹唱之中，甚是感人。小河对岸皇府楼上的展娘也被这动听的歌声沉醉其中，听到悲切之处，忍不住潸然泪下。悠扬的乐曲传到了天宫仙境，王娘娘的护神空侯娘子以云迷醉，称赞不已。黄宝仪娘娘从冥府登进天界，请求空侯娘子做主，为人间的侄女儿展娘寻访如意郎君。正巧空侯娘子在渡江时见到过徐十郎，他生得风姿秀逸，风度翩翩。空侯娘子就以通神法术使于田白玉杯和衣冠宝镜来促成展娘与徐氏二人早配佳偶。 徐侍郎离乡远游，途经汴梁，访一故友，不巧未遇。走至李王庙前，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宝殿内外，香烟缭绕， 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庙会，他便跟随众人进殿拈香叩拜。走出庙门后，抬眼便见路旁有一个小小的古董店，店中有一面菱花镜，他顺手拿起，甚为喜爱。这时便从后面来了一位老妇，说道： 这是宝镜，非比寻常，我看相公与此镜有缘呐，愿将此镜奉送于你。 徐氏向老妇深深道谢一番，扬长而去了。 这老妇不是别人，本是西天的空侯娘子的化身。她先去仪官阁将展娘的宝镜携来，特意来等候徐十郎的。 几个月后，徐氏仍在他乡远游，他发现自己的银两已快花光，孤身独旅也感到很寂寞。忽然他想起庙会时老妇赠予他那面宝镜，老妇屡屡说这宝镜与他有缘，他便将宝镜取了出来仔细的观赏，看看这宝镜到底与自己的缘分在哪儿。突然他看见那宝镜之中闪现出一个标致美貌的女子来，他又觉得这女子似曾相识，可到底是哪家小姐呢？ 展娘的宝镜在前些日被人偷去了，她最心爱的东西突然的不翼而飞，使她郁郁不乐，忧思不解。她思来想去，常常彻夜不眠，渐渐的食量锐减，浑身无力，气液生思，病势日加沉重而奄奄一息了。请名医吃好药都无济于事，整时卧床昏沉不起。原来那宝镜是被西天空侯娘子奉旨去皇府小姐闺房中取来，摄取展娘灵魂与徐十郎花烛婚配的。 徐氏孤身远游，银两耗尽，一日他忧心忡忡的闲步到了一片山林之中，不慎误入了明镜。顺着指引，他进入了洛阳离宫，见到了南唐后主李煜。 此时展娘的魂儿离开了躯体，也向着洛阳的离宫飘去，行至途中遇到了南宋王刘昶的阴魂挡路。他见展娘容姿秀丽，欲抢来成亲，展娘魂儿不从，刘昶阴魂便用厉鬼起兵骚扰冥界。 李后主授徐十郎为中军元帅，令其兴师征剿，徐氏兵师讨伐厉鬼势如破竹，连得捷报，打得刘昶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徐氏得胜凯旋归来，李后主与皇娘娘为他封赏庆功，在天幽冥为徐氏和展娘喜接鸾凤。 皇府里，展娘卧床不起，不吃不动，黄继夫妇急得如丢魂失魄一般，请医吃药无效，求签算命也不灵。后来得知圆光寺中有个风先生对这种病因能破解，便命人速速请来，摆设香案。风先生说届时必须找一个男童抗光，偏偏家中小厮出去请医未归，就到隔壁甄琪家中将童儿阿济请过府来。风先生开始登坛做法，口念咒语， 让阿济向他法剑所指的方向观看。阿济说看到了徐氏在领兵厮杀，得胜还朝，又见到展娘小姐与徐氏在离宫中鼓乐齐鸣，和众人的簇拥之下结亲拜堂，李后主与皇娘娘主持婚礼。 黄琦闻听此话，立刻气得大骂不止，把阿济和风先生等一帮人全都打了出去。朝中钦差张公公奉旨到民家采选美女入宫，甄琦的童儿阿济前日挨了皇甫的打骂，为了报此仇恨，甄琦便将黄展娘的名字偷偷地报了上去。过了几日，花红鼓乐吹打着来到了皇甫门前，黄继夫妇无计可施，急中生智，命卑女鸟烟代替展娘入宫。鸟烟主命难违，肝肠寸断，他说： 小姐有于田白玉杯一个，是他朝夕把玩之物，老夫人若肯赠与，我日后见杯如见小姐一般。 黄夫人做主，就将玉杯交予鸟烟进宫去了。 烧曹琵琶是南唐的一件国宝，后来收藏在南宋的宫廷大库之中。明府中的李后主命箜篌娘子飞身潜入宋宫，将其取来，随后又让黄宝仪向展娘亲授仙曲数套。一年以后，黄宝仪将展娘和徐氏送回人间，在汴梁城外为他们购得一所小小的宅院，器皿摆设样样俱全，并买来奴仆数人侍奉他俩的生活，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到。徐氏和展娘安居汴梁，过着恩爱富足的日子。一天，展娘弹起琵琶，唱过移官宝镜和于田白玉杯的原委，被路过此地的甄琦和曹善才听到。曹善才听出此曲是烧曹琵琶之音，甚感惊奇。甄琦知道烧曹琵琶是宫中收藏的国宝，便要去报官，展娘被吓走，徐氏被逮入宫中治罪。 徐氏的朋友蔡由科场重榜，官拜刑部都洽侍中，得知徐氏被错判，便面见君王为其辩解。圣上见徐氏相貌堂堂，文才出众，甚为喜爱，不但澄清了罪名，而且恩赐徐氏状元及第，降旨太监张公公在三日之内寻回状元之妻黄展娘。 张公公将选入宫中的鸟烟送到了徐氏府中，鸟烟是冒名展娘顶替入宫的，徐氏一见素不相识，鸟烟却记得那年徐氏到皇府来借法帖的事情，他便将皇夫人赐的白玉杯取出来，详述了展娘因宝镜被盗而生重病的经过。这时大家才明白展娘离魂的原委。 不多时候，家人来报说皇甫展娘小姐病体痊愈，完好如初，已来徐府。黄继夫妇惊喜之余，不禁恍然大悟，展娘的魂灵已返归原体。莫陵知县赶来皇甫贺喜，圣上恩准徐氏荣归故里，黄老将军为其完成花烛。 来年三月三日，徐氏携展娘和鸟烟去摄山寺修李王庙宇， 与从汴梁归来的曹善才相遇。 曹善才向展娘借来烧草琵琶，续唱了前朝往事。徐氏和展娘便将烧草琵琶赠与曹善才，曹便许身于寺庙之中。 正当此际，凌空云霄，仙乐骤起。原来是李后主与黄宝仪赴西王母蟠桃盛会归来，路经此庙，相见之间百感交集。曹善才又弹起乐曲，唱述十八年前的旧事，并回想起徐铉为后主圣洁进献的佳词《万年欢》。曹善才将琵琶渡曲，黄宝仪赐酒致贺，然而终究仙凡阻隔，难以挽留。徐氏展娘深感李后主与黄宝仪给他们片石瞻仰的厚恩，双双跪拜，在曹善才弹奏的妙乐中送别仙驾。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范章鸡黍》。范章鸡黍全称《死生交》范章鸡黍，原剧作者是中国的宫天挺。宫天挺是河北大名人，元代后期杂剧作家，作有杂剧六种，现存两种。死生交范章鸡黍取材于《后汉书·独行传》，写东汉时期山阳人范氏和汝阳人张绍生死之交的忠诚友情，对无才而官居高位的谄佞之徒给予讽刺和抨击，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下面就请您收听戏剧故事《范章鸡黍》，改写汪龙林，演播顾威。 除夕之夜，街巷一片欢腾，山阳世子范氏却独自坐在京城地学寓所昏黄的烛光下，默对故友张绍的灵位哀哀的哭泣。兄弟，假若冥冥之中真有灵魂的话，那么我的好兄弟，你的孤魂漂泊在哪里呢？你离开人世已经105天了，好漫长啊。对我来说，仿佛已经经历了105个春秋。兄弟还记得吗？3年前每天这个时候，我都在等候你的敲门声，那是我们约好的每天一次的评讲书文的时候。只有这充满活力的敲门声才打破我一天的孤寂。而今100多天过去了，我再也听不到你带来希望与欢欣的敲门声了。这些日子我经常彻夜难眠，睁着红肿的眼睛在幽暗中寻觅你，轻声地呼唤你，盼着你归来，梦中相聚。如烟往事一幕幕展现在范氏的眼前。那是4年前，范氏和当时的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心怀壮志，理想高远，为了早登仕途，实现自己报国济民的夙愿，他和早年相识的好友汝阳秀士张绍相约，一同来到京城洛阳的地学。不到一年，他俩便因品学兼优而选居上馆。此时的东汉王朝早已日渐衰落，尤其自光武帝先逝之后，明帝年幼继位，不安政事，朝廷巨细，听凭外戚处置，君弱臣强，朝政荒疏，贿赂公行，民不聊生。这一切范氏和张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初进学时那热情奔放的心潮，此时已渐渐冷却下来。那年9月的一个晚上，张绍满脸愁容地对范氏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大哥，如今谄媚之徒嬴巢盛聪蒙蔽， 那些官老爷一个个只认得钱不认得人，你我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有谁能赏识啊？这样的世道，我们还在这儿耗下去干什么？依我看，不如弃学还乡，务农为本。何况我家中老母年迈，无人侍养。范氏向来欣赏张兆的直言不讳，尤其敬重张兆对老母的一片孝心。兄弟所言极是，我也早有归隐田园、终老山林之念。本月15日是黄道吉日，你我何不同日启程？听说范氏和张兆要弃学还乡，同窗好友们纷纷前来送行。14日这天晚上，范氏的同乡孔松和他的同事王涛也匆匆赶来为他们饯行。酒席上觥筹交错，互助珍重，小小的御舍顿时热闹起来。又矮又胖的王涛说：范张二兄，如今正是你们当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回家种田呢？昨天我岳丈还对我说，圣上新近派了一个叫第五轮的官，过两天便要来我们地学求贤呢。王涛一提起他那位学士判院的丈人，便眉飞色舞起来。两位是当世奇才，无人不知，我在我丈人那里为两位说说情，这次定能选上。多谢贤弟美意。范氏对王涛早有所闻，此人素无德行，常常依仗丈人的权势在外胡作非为。听了王涛这番话，范氏心中已有几分不悦，只是不便发作。贤弟有这等有权有势的泰山，升官发财之期自是不远喽。张兆则反唇相讥：哪里哪里。王涛听见夸他丈人，更加得意。不瞒诸位，我丈人有5女2子，最疼的却是我这个女婿，我要什么都是有求必应。他一直孔松：仲山兄的那篇万言长策，昨日我让监内收了起来，准备让老丈人送交史部。仲山兄，你也能捞个官做了。王涛只顾口若悬河，不想却说漏了嘴：莫非是吏部吧？张兆微微一笑：正是正是，小弟今日有些口紧。王涛赶忙解嘲。憨厚的孔松见天色不早，赶紧拉了王涛一把：重略老弟，我那篇万言长策是我多年的心血，还望你在老泰山那里多加几句美言。范张二兄明日一早要赶路，你我就此告别吧。两位一路多多保重。客人走了，屋里只剩下范氏和张兆。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响起了沙沙的雨声，雨点打在窗台上滴滴答答，似乎在催促他们赶快入睡，又似乎在告诉他们分别的时刻越来越近。他们仍像以前一样止足而眠，其实谁都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假寐。谁忍心打搅酣睡中的好友呢？绵绵的思绪渐渐地漫向过去， 迈向他们曾经携手走过的那艰难崎岖而又遥远的小径。数年的游学生涯确实使他们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期间耳闻目睹的许多怪事也使他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世道的幽昧和不平。即使在地穴这块本当是圣洁的土地上，也同样滋生着像王涛这样浑身散发着铜臭味的名利之徒。我最恨的就是这种有钱无才却又想当官的市井小儿。一提起王涛，性急的张兆就愤愤然。我真想有朝一日能重振朝纲，将这伙贪官污吏一网打尽。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又一贫如洗。世道如此，仅凭你我又能如何？范氏早就看透了，他这种人来地学，只不过是图个出身，学点雕虫小技，把自己装扮一下，会吟几句歪诗，胡诌一道邪文，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便要官做。然而在这块并不圣洁的土地上，范氏张兆却收获了圣洁的友情。曾经有多少个冷雨敲窗的夜晚，他们灯下谈文，纵说古今；又有多少个月光如水的夏夜，他们躺在洒满银灰的青草地上，望着如轮的圆月，思念故乡的亲人。范氏怎能忘记，寂寂寒夜提笔思睡之时，是张兆为他泡上一杯散发着汝阳乡土气息的浓茶。张兆又怎会忘怀奄奄重病卧床不起之际，同样清寒的山阳秀士范氏怎样荡掉自己的棉衣，为他买来嫩鸡熟米，炖汤熬粥，补养他那羸弱不堪的身体。雨声越来越大，他们的心也越来越沉，逝去的岁月像梦一样遥远，而未来的路途却又像这黑漆的夜一样不辨东西。明天的这个时候，他们的一车又将驻足何处呢？这一夜他们谁也没睡好。第二天天刚亮，范氏便起了床，他像往常一样为张兆掖好被角，不想张兆并没睡着，他一把拉住范氏的手：“哥哥，今日一别，何时我们再能相聚？”是啊，山阳汝阳，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南，千里之遥，要想相聚谈何容易。然而看到张兆那沁满泪珠的红肿的双眼，范氏怎么也不忍心服了他的善意。好兄弟，回去后好好侍奉令堂大人，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两年后的今天，我将专程到府上去拜望令母和侄儿。哥哥，此话当真？张兆将信将疑。傻兄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范氏伸手轻轻拭去张兆眼角的泪。好，两年后的今天，我和母亲杀鸡吹鼠，专等哥哥到来。张兆破涕为笑，一言为定，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年后的9月15日，范氏千里迢迢赶到了汝阳。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在张兆家那简陋的草房里， 两位久别的故人如约相逢。王涛那天也来了，原来他盗用孔松的万言长策，又赖丈人之力得了杭州监判的官职，途经汝阳赴任，碰到范氏便也跟来了。哥哥，千里赴约真乃信事，昨天我还与家母谈及你呢。张兆为范氏和王涛各斟上一杯酒，来，两位哥哥为我们今日重逢满饮此杯。三人一饮而尽。兄弟，我此次来虽不为时约，可你也同样实诚啊。你看这田园之家的鸡黍之宴，你不早就准备好了吗？范氏放下酒杯，夹起一块鸡。是啊，昨儿我还说你那么大老远的必不会来，赵儿却一个劲儿的让我快点杀鸡煮小米儿，说俺哥哥是至诚君子，必不失约。白发苍苍的张母手扶拐杖，笑着对范氏说：范大哥是个馋猫，为这一只鸡，半碗小米饭，几杯酒，他舍得来。王涛见没人理他，赶忙插嘴打趣儿：不过依在下看，这真不值。这位哥儿现在当什么官啊？张母不满地瞥了一眼正在啃着鸡腿的王涛，他不明白儿子怎么交了一个这样的朋友。杭州监破。王涛抹了抹嘴角，得意地晃了晃他那圆得像皮球一样的脑袋。敢是监判吧？张兆鄙夷地看着馋猫似的王涛，以王兄高见，什么职呢？对对，监判。嘿嘿，王涛干笑了两声，伸出两个指头，诡秘地眨了眨眼睛。不瞒两位，如今最值的是两个字，官。钱，有官不愁钱，有钱也不愁官。范氏早就不耐烦了，他望着王涛那笑得挤满了肥肉的面孔，语调带着讥讽：仲略兄弟，我今来此是敢一信字，不像老兄虽志无四两，却肉重千斤，能吃能喝。如今为官需要的是你这样的大才。你怎么说我志无四两啊？我有志。王涛用手指着嘴角的那颗大黑痣，赶忙辩解：虽无四两重，三钱也该有吧。范张二人哈哈大笑，王涛却莫名其妙。夜深了，张母因不胜夜晚风寒，早已歇息去了。王涛酒足饭饱，伏在桌上做他的黄粱美梦。范氏和张兆携手信步来到庭院里。一轮满月高垂天际，为人间洒下一片清辉。星儿们悄悄隐进月亮背后，似乎在为这两位难得相逢的好友默默祝福。他们坐在散发着清香的黄菊旁，互诉别后的思念，诅咒着世道的不公。这一夜他们都没有睡。明月西坠，群星渐隐，分别的时刻再次来临。哥哥，明年9月15日我定到府上回访。张兆洒下了依依惜别之泪。兄弟，我这次要到荆州赴约，你去时只需到荆州找我，我在那里等你。范氏 拉着张兆的手，语声哽咽。然而在一年之后的9月15日，身在荆州的范氏哪里想到，他在书馆里苦苦等来的却是好友张兆的凄凄孤魂。那天荆州太守第五轮因敬慕范氏的贤明，再次来书馆征召。两人谈话间，范氏忽觉一阵睡意袭来，朦胧中张兆飘然而入。兄弟，你终于来了。范氏大喜。哥哥，张兆未语先卑，你哪里知道，自与哥哥别后，我竟一病而逝，大志未酬，临死未睹凶颜，我死不瞑目啊。什么？兄弟，你？范氏猛地站起，不想跌倒在地，原来是南柯一梦。贤士何事惊慌？第五轮见范氏跌倒，赶忙伸手相扶。大人，汝阳名士张兆与范某生死之交，恰才梦中来报死讯，我要奔丧去。范氏立起身来，即刻叫家童备马。贤士与令友之交，老夫早就听说，今既如此，这马及一路盘缠奔丧之物都由老夫代办。第五轮慷慨解囊。范氏谢别第五轮，即刻启程，一路上披星戴月，昼夜兼程。赶到汝阳时已是暮秋天气，秋风萧瑟，落叶飘零，张家一片哀声。没想到老身如此命苦，看着儿来又看着儿去，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张母满脸泪痕，用颤巍巍的手扶起穿着丧服跪倒在地的范氏。赵儿，临终之时嘱咐要等你来时方可下丧，不然他灵车不动。范氏无声地望着这位苦命的老人，说不出话来，哭不出声来，他的喉咙早已哭哑了，他的眼泪早已哭干了。他默默地打开棺材，向这位四旬未满壮志未酬的好友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他亲自拉起灵车，步履蹒跚地走向张家的墓地。送葬的人们惊呆了，因为这灵车曾经有上千人一起拽过，丝毫未曾拽动。他们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锦衣坟墓，范氏修起了一个小小的坟院，他要为这位有20多年生死之交的朋友尽最后一片心意，守墓百日。岁月如水，季节的一车又悄悄驻足于冬季。在凄清孤寂的坟院里，范氏迎来了第100个黎明。这天，奉旨求贤的第五轮带着黄轩、丹兆亲自来到汝阳张兆坟院征召范氏。经历了失去好友的巨大哀伤之后，范氏早已无意功名，然而他却无法抗拒诏书皇命神圣。他终于接受了御史忠诚的宣封，洒泪辞别长眠地下的故友，带着张兆的老母妻儿和第五轮一起来到等候多时的马车旁。马族慌忙来拜，那熟悉的身影令范氏想起了山阳同乡孔松。足下，莫非是山阳孔松孔仲山吗？正是小人， 哎呀，贤弟，范氏慌忙拉起跪在地上的孔松，你如何沦落到这个地步？范兄，原来是你。孔松惊奇异常，便将王涛盗用他的万言长策之事细述了一遍。为了糊口，我不得已屈身为卒，竟有这等事。第五轮震怒失色，当即派人捉来王涛，责杖100，废为平民。在范氏的举荐下，孔松被封为吏部尚书，随车赴京。赶到京城时正逢除夕，范氏谢绝了第五轮共度新岁的邀请，带着书童来到4年前与张兆共同居住的地学寓所。炉史依旧，人事全非，睹物思人，范氏不禁潸然泪下。大人，第五轮大人差人送给您的信。书童推门进来，递给范氏一封信，打断了范氏的沉思。原来第五轮返京后，立即将汝阳之行面奏皇上，圣公嘉悦，特追封张兆为翰林院编修，母妻幼子并沾荣禄。第五轮立即来信主告范氏，勿以师友为卑。窗外响起了爆竹声，人间又开始了一个新春。范氏立起身来，走向窗前，夜仍是黑漆漆的，几颗不大的星星遥遥地挂在天际，疲惫地眨着眼睛。然而兄弟，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你。在这月圆之夜欢乐声中，我只能独守孤灯，怀着切切的思念，泣血哀吟。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